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此时，太阳早就爬上了正空。城郊别庄内，黄埔和温硕已经领着衙役仔细搜查了两遍，别说是黄金，连一件镶金的物事都没发现。天气炎热，不少衙役累得大汗淋漓，神情很是焦急。江浩得意洋洋立在院子里，瞧着脸色难看的两人笑道： 黄大人，温师郎，咱们老爷向来清廉，哪里会贪墨军饷？这不过是些宵小为了诋毁我家老爷传出来的无稽之谈。如今这庄子搜也搜了好几遍了，结果也出来了，外头还有不少百姓等着两位大人的答案呢，您二位可得出去给我家老爷说句公道话。两位大人若是不好意思，奴才愿代替两位大人出庄向百姓和世子说个明白。后庄有一条路连着官道，两位可以直接回京城里去。 江浩脸上堆满笑容，眼底的嘲讽刺眼无比。黄埔沉默地立在院子里，一眼都懒得看他，神情沉着，有条不紊地指挥衙役重新搜索第三遍。温硕年纪尚轻，难免有些沉不住气，不由带了一抹焦急。他倒不是在意自己的官途，只是今日已经是秦府黄金案的最后期限，过了今日就再难还怨秦一个公道。黄埔官温硕如此模样，行到他身边低声道： 温硕，你要相信殿下，黄金定在此处，你再仔细想想殿下是如何交代的，或许能有线索。 黄埔一脸沉静，温硕被他感染，点点头，仔细去想昨晚太子传来的密信。殿下说是帝承恩在别庄小径和回廊上发现了金粉，才会推断黄金藏在此处。 金粉，当年朝廷将十万两黄金铸成金块来运送，也许过了这么多年，黄金早就不是金块了，磨成粉末更能瞒天过海。可若全磨成了金粉，金粉又藏在哪里呢？整个别庄根本没有可以藏金粉的地方。远亲曾经说过，左相是利用相府和别庄的休憩机会将黄金运了进来，如果那时运进黄金，那最好的隐藏办法就是 江管家，我听说几年前别庄曾经休憩过一次，可对？ 侍郎说的不错，这庄子建了有些年头了，老夫人年纪大了，自然要不时修整修整。 也是，老夫人年纪大了是该如此。江管家，不知可否告诉本官当年休憩了何处？ 温侍郎，你要搜就搜，何必问这些无关的事？ 江浩，你若不据实回答，本官现在就让你尝尝板子的滋味。 哼，大人，奴才是良民，您向来有青天之明，怎能对奴才用私刑呢？ 对着良善的老百姓，本官自然是青天，对你这种为虎作伥的人，本官当阎王都甘愿。来人，将他押起来。 是。 一旁的衙役应声而动，江浩身后的相府护卫立刻跑到他面前，盯着衙役满是煞气，院子里顿时僵持下来。突然一声咳嗽响起。 江管家不愿意说也就算了，本官也不勉强。你们几个去把回廊上的那几根柱子给本侍郎全劈了。 黄埔一怔，朝回廊上几根巨粗的墨黑木柱看过去，突然明白过来，朝衙役点了点头。 住手！ 场中唯有江浩神色陡变，见衙役就要冲向回廊上的木柱，他大喝一声，大踏步推开衙役，挤到温硕面前，脸色苍白。 温侍郎，奴才知道你是要为秦家小姐寻个公道，只是不知道在您心底是太子爷和右相重要，还是那秦姑娘更重要些。您可得仔细想好了，秦家的案子若是大白，咱们江府垮了，我家相爷定会让整座东宫来陪葬。 阴沉的话语如毒蛇吐信般在耳边回响，温硕抬眼微微一怔。江浩没有说谎，温硕在这个唯唯诺诺的相府管家身上看到了鱼死网破的阴毒和决绝。温硕指挥衙役的手停在了半空。 左相敢在这个时候入东宫，一定有所依仗。究竟什么事能威胁殿下的储君之位，还会牵连到右相？ 温硕狠狠皱眉，俊俏的脸格外严肃。他不能拿殿下的安危冒险，哪怕再想替苑琴讨回公道也不能。苑琴在静安侯府为他煮茶含笑谢他的画面一闪而过。温硕抿住唇，将半空中的手颓然放下，朝后退了一步。江浩轻吐一口气，跳到嗓子眼的心妥妥放下。 文硕代表的是东宫，只要他不再查下去，黄埔定会顾及太子颜面，不敢随意忤逆。 黄埔见温硕脸色难看，甚至有退让之意，心底一惊，猜到里头必有乾坤，正欲上前询问，院外小径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，朝这边传过来。院中众人同时朝门口望去，皆是一愣。东宫的大总管林霜领着一队禁卫军出现在小院门口，一队人马威风凛凛。他朝院中扫了一眼，径直走到温硕面前，从怀中掏出一张纸递给温硕，躬声道： 小公子，殿下有令，让您依着上面所说行事。 相爷入东宫果然劝服了太子，现在有了太子手谕，黄埔和温硕更不敢异动。 以太子素来的脾性，怎么会被左相拿捏住？ 温硕接过翻开折起的纸张，熟悉的字迹出现在眼前，他微微一怔，认真端详好半晌，紧皱的眉头一点点松开。江浩刚察觉到不对，温硕已经朝停下来的衙役挥手： 去照我刚才说的把木桩劈开。 是。 温硕，你敢！ 情形陡变，江浩口不择言，直呼温硕名讳，愤怒地朝他指去，一脸狰狞。温硕瞥他一眼，朗声道： 我有何不敢？彻查黄金案乃陛下所欲，谁敢挡，就是欺君，格杀勿论。 他这一声气势十足，林霜带来的禁卫军齐接抽剑，挡在江浩和相府侍卫面前，护住温硕和黄埔。正亮的盔甲剑戟肃穆威严，吓得相府侍卫不敢动弹。江浩脸色铁青，气得浑身颤抖，眼睁睁看着衙役挥着长刀一刀刀砍在回廊下的木柱上。时间缓缓流逝，院中几十号人一眨不眨地盯着木柱，眼睛随着长刀上下移动，心跳得特别快。半炷香后，咔嚓一声响，其中一根木柱被砍出半指来宽的缝隙，瞬间沙沙的声音从回廊上传来。众人凝神看去，目瞪口呆，数不尽的金沙从缝隙处落下来，掉在地上。太阳照射在地面，泛出金黄刺眼的光泽。九年前失踪的十万两黄金果然被藏在了相府别庄里，当年惨死的秦府一家总算有了昭雪的机会。院内鸦雀无声，江浩神色大变，转身就朝院外冲去。林霜身旁的禁卫军眉都没皱，长戟一掷，直直插在他脚边，拦住他的去路。江浩脸色苍白，踉跄一步，吓得蹲倒在地。 做贼心虚，你这奴才当年必掺和到了黄金案里。来人，将他拿下，送到府衙里看管起来。 是。 是。 活泼，你敢压我？你等着，我家老爷一定不会放过你。 平日里大理寺审案断罪时，一众衙役早就习惯了黄埔拿后脑勺对着恼羞成怒的犯人，这回也不例外，懒得理他，直接把江浩往院子外拖。哪知黄埔竟破天荒地转头盯着江浩，正儿八经地瞅了半晌，直到衙役都起了鸡皮疙瘩时，才平平静静道： 好，本官就在大理寺内好好等着，若犯下这等天诛地灭的罪行，左相还能在大晋朝里呼风唤雨，本官这头定断了给你，不要也罢。 短短几句，肃穆庄严，江浩的嚣张被压得一滞，讷讷地说不出话来，一下子瘫软在地。一旁的衙役可不会顾及他的心情，虎着脸直接抓着他的领子朝外拖去。 走走。 江浩这回安静下来，只在出院子的时候猛地抬头朝温硕看去，里面的怨毒阴狠让人不寒而栗。温硕正好瞥见了这一眼，眉头微微皱起。 温硕，做得好，你是如何猜到黄金被藏在这里面的？ 黄金磨成金沙运进来的时候，这别庄正好在休憩，最好的掩藏方法就是埋进地板，镶进墙里头，或者是藏在当时正在修整的地方。我刚才将别庄逛了一遍，发现只有这个回廊的木桩上用的墨漆成色不同，那就必然在这里头。先前有人曾在回廊地板上发现过金沙，我猜想是当年装进去的时候不慎落在了地板上，这些日子地板松动了才会被翻出来。 果然聪慧。文硕呀，你日后倒是可以来大理寺谋职，来帮帮本府。现在黄金被找了出来，秦家的案子也算大白于天下。林总管已经回东宫禀告殿下了，现在你随我去外头，为等着的百姓做个交代，然后再到大理寺将黄金案的卷宗整理一番，定要在午夜之前呈给陛下，及早将左相定罪，免得多生事端。 这件案子确实是当务之急，黄埔一人处理九年积压的卷宗，定会手忙脚乱。 温硕压下了想回东宫问个清楚的念头，点头同意。 把金子收好，带回大理寺封存。 是。 黄埔吩咐了一句，和温硕朝院子外走去，神色带了几分轻松。他想起一事，朝温硕手上的纸条指了指。 温硕，刚才太子殿下究竟是如何吩咐的？ 温硕笑了笑，把手中的纸条展开，上面利落地输了四个字，煞气凛冽。 奸相必诛。 不愧是太子殿下，这份坚毅果敢，寻常人的确难及啊。 温硕点头，眼底露出明晃晃的钦佩，和黄埔一起朝外走。半个时辰后，从相府别庄的木庄里寻到金沙的消息，以旋风之势朝京城里头传去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